抽烟喝酒烫头马尾辫儿，花开半夏。我是一只打不死却蛮横不讲理的牛，这什么名字？好了，你们好，还有字母妹妹，大家好，抓紧时间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8月21号星期二，尾号14和9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八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你们知道吗？苹果 CarPlay 或与强敌，亚马逊发布汽车端的 Alexa 软件包。亚马逊发布了 Alexa 汽车软件包开发包哈、啊，就是 Auto SDK 的开源版本，可以帮助汽车厂商呢将 Alexa 的语音控制功能设置到汽车的多媒体系统当中。啊，就是说呢，驾驶者可以通过语音呢来控制中控台的功能，包括播放音乐、设置导航、查找商户以及拨打电话等等，这些听上去和 CarPlay 非常的相似，看来苹果在汽车端将要遭遇强敌了。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Samantha Jade Soldier。 第39名 杨丞琳幸福的节拍。 努力勇敢去爱，幸福的节拍，一个人跑不快，两个人。 第38名 许飞少年去游荡。 该受伤你就去受伤，该放荡你就去放荡。 第37名 蔡健雅越来越不懂。 得不到的就更加爱，他遗忘你来的就 好。第36名 Charlie XCX Boy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me and you in the darkness, the middle of nowhere, there's no one inside。 Samantha Jade 这首 Soldier， 四 岁入行的他呢，拥有着清丽迷人的嗓音，配上精致的面庞，如今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乐坛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上周全新推荐了一首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 Soldier。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努力勇敢去爱，幸福的节拍，一个人跑不快，两个人精彩。 杨丞琳的幸福的节拍，怎么样，感受到幸福的节拍了吗？为了让大家有新鲜的感觉，这一次特别使用新的唱腔来诠释歌曲，用擅长的真假音转换，在假音部分去唱接近到破音但是又没有破音的境界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三乘三心想计划让你点赞，给自由多点时间，三年后再买单，三年地月供地首付，三年后换新车。 Cadillac my dream car， 全新购车方式， 凯迪拉克三乘三心想购车方案现已上线，详情请洽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详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了，北京时间9:16，欢迎你回来。好了，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随时为新朋友敞开哈，当然老朋友也可以在这里来刷一下存在了。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欢迎新朋友在方便的时候，没有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微信二维码也发到这里。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朋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或者现在还可以说是大冰箱哈，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哎呦，今天天真太好了，阳光明媚，然后天那么蓝，哇蓝哇蓝的，然后小风一吹来就感觉哎，秋高气爽啊，秋高明媚，好的，秋高明媚，要说秋高明媚，就是秋高气爽的感觉，哎，秋天真的是来了，北京最美的时节也来了，好好的享受吧。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38名歌曲，许飞的《少年去游荡》。这里所说的游荡，不是受尽委屈之后的落荒而逃，不是落寞时的心理急救，而是一种热情的亲历和亲吻。少年去游荡， 田野里半无在生长，树影摇曳着麦田黄，你睫毛上露水反光，像一次干净的想象。夕阳下酒鬼醉路旁，他会问你要去何方，你回答的声音响亮，就说去他曾受伤的地方。一个少年就这样游荡，有小小的轻狂，吹着口哨那些走过的是杀手和铁匠，他们会告诉你世界很脏，别当真，别惊慌，你看远方的星光多漂亮。 少年就这样游 时光在路上发来了在新疆喀纳斯湖的视频，好美。思琪说，仰望天空犹如仰望大海啊，好蓝的天呐，真的好美。这么好的天气，有什么理由心情不好呢？许飞少年去游荡，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蔡健雅的歌曲呢，并不能说有多么高明，但是很奇怪，她的歌曲特别耐听，总是能够在某个特殊的时刻突然打动你。听听看吧，蔡健雅，越来越不懂。 在我22岁时，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她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她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有我越来越不懂爱，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中了又觉得奇怪。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得不到的无所谓，就算是自我安慰，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 就喜欢这样漫不经心的听他唱歌，来自谭雅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36名，歌曲很好听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about boys. I need that bad boy to do me right on a Friday, and I need that good one to wake me up on a Sunday. That one from work can come over on Monday night. I want them all, I want them all.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本周五，容祖儿将以唱演人的身份受邀参加《幻乐之城》，首组剧照也随之曝光。照片中，容祖儿身着亮片晚礼，沉静优雅，眼神里透着故事。这次她参加《幻乐之城》，以唱演人的身份完成既要唱歌，又要将表演及其他形式融入在多维作品中。这对容祖儿无疑是一次新鲜大胆的尝试。除了唱歌和演戏，容祖儿在剧照中似乎也是舞者。真正的情节发展究竟如何？8月24号晚8点，去湖南卫视《幻乐之城》寻找答案。窦唯的音乐天赋啊，有目共睹。几年前，窦靖童不负众望，继承了爸爸的音乐基因，实力出道。近日有网友发现，窦靖童的妹妹窦唯和高原的女儿窦佳媛刚过完16岁生日，并且近期正在录制歌曲，引起网友猜测，小燕儿终于要出道了吗？窦佳媛其实早先就有了自己作词演唱的音乐作品，她曾经受到 Timers 乐队邀请演绎了 EP 里的一首歌。她和乐队合作的这首单曲《幻》是一首日文歌曲，电子曲风充满了清新跃动的青春气息，日文歌词由窦佳媛创作，她的演绎颇为出彩，也受到了一致好评。最后来看，近日刚刚成功举办完首次超级指尖秀2018全国总决赛的九月奇迹投身到了公益行动中。这次公益活动旨在关爱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家庭，为他们提供医疗资金与医疗资源，合力帮助重点地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九月奇迹表示会用行动诠释爱的主题和善的倡导，也将会把公益做成一种态度和习惯，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受交通管制影响，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建国路、建外大街、东长安街一线东向西持续车多，建议绕行朝阳路、通惠河北路、两广大街来行驶。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程斌，你是谁？看到我们的官微已经很多的老朋友来刷存在了，然后不知道新朋友你们还有没有方便的情况之下，愿不愿意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名字很难记，说哎呀定位在东四环有点堵哈。现 再看一下目前北京的状况哈，不是特别乐观。二环、三环、四环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比如说呢，东南二环、三环和四环呢，都是集中在外环方向；西南二环、三环和四环呢，集中在内环方向。大家还是一路向北哈。好了，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那今天天儿不错，早晨出门的时候觉得阳光很刺眼。那么这个时候，恐怕很多司机朋友要选择墨镜了。墨镜怎么选呢？不要选颜色太深的墨镜。重点的要说三遍，不要选颜色太深的墨镜，不要选颜色太深的墨镜。为什么？因为下起柏油路面暴晒容易产生虚光，要看哎，怎么好像前面有一汪水啊？这不是海市蜃楼哈，前面就是柏油路，这是阳光暴晒之后产生的虚光，需要仔细的辨别，正确的判断。以保证行车安全呢，最好选戴墨镜。但是墨镜颜色过深呢，会延迟眼睛把影像送往这个大脑的时间，就是送到这个 CPU 的这个延迟哈，信息处理就会延迟了。而这种视觉延迟呢，造成了速度失真，使司机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有研究表明，当汽车以80公里的时速向前进的时候，过深的墨镜会把司机对情况的反应时间延长100毫秒，增加2.2米的急刹车距离。所以切记不要选颜色过深的墨镜。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来看看第35到第31名的歌曲当中有没有女人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Cascade Blink。第34名萧亚轩瘦瘦瘦瘦。第33名黄英快乐的猫。第32名曹轩宾爱情回来了。第31名金海心把鞋子甩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don't wanna blink, I can't close my eyes, these are the best years of our life. I don't wanna sleep while I'm alive,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to do. For once in my life I realized what I've been given in an instant. I don't need this to end to understand that I'm gonna miss it, gonna miss it. I can't believe how the minutes keep passing us by. Better live my life here in the moment. Just hold it and don't think twice. Let's go. I don't wanna blink, I can't close my eyes. These are 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 I don't wanna sleep while I'm alive.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tonight. I don't wanna blink, blink. No, I don't wanna blink, blink. I don't wanna blink, blink. No, I don't wanna blink, blink. There used to be a time when I was blind. I had no vision, wouldn't listen. Now every heartbeat is telling me that I'm on a mission to make a difference. I can't believe how the minutes keep passing us by. I better live my 徐的派对音乐可以成为你健身的能量音乐哈，来自德国的女孩 Cascada 的这首 Blink， 她的音乐其实主要是以舞曲为主啦，在全球已经销量超过3000万张的专辑，还有大约1500万次的电子下载量。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越美味越是有罪，只放着隔壁那位。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身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再等一点，再等一点，美就是冰雪，再忍一点，再苦一点，那要再一见不隔壁那位，一个起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身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再饿一点，再等一点，美就是冰雪，再忍一点，再苦一点，那要再一见不愿， 很硬的舞曲哈，来自 Emma 萧亚轩的瘦瘦瘦瘦。萧亚轩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舞王，他的歌曲呢兼具张力和柔软度，动人的正低音，细腻醇厚，有着极强的穿透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攀升第33名，歌曲来自黄莺《快乐的猫》。歌曲呢取材于黄莺及老公的真实的购车经历，借助猫咪的口吻，唱出了对便捷生活方式的思考和期盼。 打 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从来没烦恼，简简单单去寻找，不要没完没了。我是一只猫，别让我烦恼，享受快乐的每一秒，最美最好最重要。 买一个带天窗的车吗？还是买一个不带天窗的车呢？买个 SUV 呢？还是买个小客车呢？买几个轮子的车呢？黄英，买车经理，快乐的猫。 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 好美的阳光。 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喵喵喵， 从来没烦恼。 享受快乐的每一秒哈，快乐最重要，管他选什么车呢，不要纠结了，选哪辆都是最好的。来自黄英快乐的猫，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y girl， 有些情绪难表达，最近在慢慢的家不知地方，想念总有时差。爱你的 girl， 我们越来越融洽，习惯了彼此有牵挂，为爱必须挣扎，还有什么能让我放不下？ Only you， 交换的眼神透露着默认，爱情回来了，点燃了火花，不由自主的灵魂。 要给爱一份完整。有些心事难表达，最深层慢慢支撑，不知疲乏，无法自拔，想念总有时差。爱你的歌，我们越来越融洽，习惯了心里有牵挂，为你悲喜交加，还有什么能让我放不下？之前才慢慢觉察，不知疲乏，无法自拔，想念总有时差。爱你的歌，我们越来越融洽，习惯了心里有牵挂，为你悲喜交加，还有什么你让我放不下？ 曹轩宾的《爱情回来了》源自于同名的电视剧当中。而这部《爱情回来了》电视剧呢，探讨了精英之间他们的这个恐婚啊、然后晚婚啊等等问题，也讲述了三对都市男女上演的浪漫搞笑而又矛盾不断的爱情故事。看一看哈，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补看一下。啊，《延禧攻略》快看完了，看完之后呢，我还要去看《如懿传》啊。《爱情回来了》留在后面再看吧。上周第46名，本周晋升到第32位，曹轩宾《爱情回来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金海心的《把鞋子甩掉》啊，源自于他的经典专辑《那么骄傲》当中。整张唱片呢以节奏为主，相对于上一张专辑更加年轻化、潮流化。新专辑整体的方向更贴近金海心的音乐气质，还有外在的形象，《把鞋子甩掉》。上周第43名，本周晋升了12位，来到第31位一次。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化身屋顶上的鸽子要飞翔，我要穿过河流落在你肩上，如果你有伤请听我歌唱，向我敞开心房，我要张开翅膀献你的思念，把它烧到你想念的人手上，你再也不要背着人偷偷哭泣，抹去眼里泪光，像孩子的心灵把森林慢慢唤醒，蒲公英会吻你的脸，向你靠近。如果你留心看满山的野花，都微笑着用心眼看你。我要和你将风紧紧拥抱，你就快乐的把鞋子甩掉。我要和你大声忘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歌声来自 Five 的这首 Keep on Moving。Five 呢是由五位活力四射的大男孩组成的偶像团体，但是他们还有自己的主见，也绝对不跟其他已经成名的男孩偶像团体走一样的音乐道路，打算彻底的推翻男孩偶像团体的定义。就说我们既有颜值又有才啊，用我们中国话来讲，是不是就是这样？好 ，Keep on moving。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你来继续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哎，有一位咱们汽车音乐会的听众朋友也加了我为好友，然后给我发的信息就是特别感谢我分享的音乐，我特别高兴看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爱音乐的朋友相聚在一起，以乐会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周边的古镇三家店村。在喧嚣的都市待久了，就想到那古旧的小镇去走一走。那长满了青苔的青石板路上，是悠长的时光，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还是安放我们疲惫身心的港湾呢？北京周边也有这样的古镇哈，自驾3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就能从繁华的都市当中走进宁静安逸的小镇里。 梦初生，梦生意，梦是仰望的。 这个村子最早起源于明朝，是连接京城和西山的京西门户，因为最初的村中仅有三家店铺而得名。古时这里商铺林立，往来的商贾川流不息，热闹非凡，因此镇内有很多历史遗迹，被誉为是京西的第一村。当年康熙也曾经驾临此地，留下了一座行宫，雍正的次女怀格公主墓呢也坐落在村东。如今呢，当年繁华不在，只剩下了一些庙宇，但是呢，走在这样的小路上，你可以回忆，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繁华的景象。怎么走？就在北京的门头沟区龙泉镇下辖村。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骑车3个小时走一遭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万芳我愿意》。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声榜是韩国电视剧《浪漫满屋》的内地版的主题曲，初次与你相遇的是一首主打的浪漫的慢板情歌，相当舒缓，曲调悠扬，深情款款。好了，承载它的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了。这个时段最后呢，我们来听鹿晗的《夜行记》，犀利的独白，充满趣味的编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鹿晗的率直个性，带着张扬，带着最自然流露的欢愉，鹿晗《夜行记》。 开着同样的车，踩在了同样的街，每天同样的拥挤，同样无聊的一天，想带你逃离眼前，夜幕下潜入城市里面，当天这些

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好，午后最高气温32度左右，天气比较炎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资讯。昨天电影《江湖儿女》发布全新剧照，简陋破旧的楼房，意字再强的麻将馆，上演着民间娱乐节目的小剧场，无不展现了独具特色的山西小镇风貌。导演贾樟柯认为，江湖文化是中国人发明的独有的观察时间的角度，蕴含了一种不一样的情感氛围。无论是电影《水浒传》还是80年代的香港电影，虽造就了不同的江湖，却通过不同方式将江湖义气展露无遗。而这次《江湖儿女》将通过17年时光的流逝，以及巧巧与兵哥感情的发展，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小镇江湖，唤起众人对小镇生活的共鸣和追忆。《江湖儿女》将于中秋档9月21号在全国上映。影片《念念手记》宣布正式定档9月14号，并曝光定档海报及预告片。电影改编自祝爷爷的畅销小说《我想吃掉你的胰脏》，催人泪下的故事一直保持高话题度和绝佳口碑。日本上映后票房累计35.2亿日元，近300万观影人次，并成为年度爱情片的冠军。影片在日本上映之初，通过治愈系剧情和唯美的画面，吸引了大量中国观众的关注。再来看《我的青春在丝路八月季》，昨晚7:30在湖南卫视首播。首期节目中为大家讲述在摩洛哥努奥光热电站项目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张乐的故事。他在摩洛哥不仅为当地人民带来可循环资源，而且还意外收获了一段跨国之恋。《我的青春在丝路》是由芒果 TV 出品，一共5集，每集讲述一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追寻青春梦想的年轻人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 never came to the beach, I stood by the ocean. I never sat by the shore, under the sun with my feet in the sand, but you brought me here, and I'm happy that you did. Cause now I'm as free as birds catching the wind. I always thought I would sink, so I never swam. I never went boating, don't get how they are floating. And sometimes I get so scared of what I can't understand. But here I am.Next to you, in Malibu. the sun go down as we're walking. I'd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standing here talking. You explain the current, 'cause I just smile, hoping that you'll stay the same and nothing will change. But here I am next to you. The sky is more blue in Malibu. Next to you, the sky is more blue in Malibu. Next to you, in Malibu. 这位美国的流行女歌手 Melly 的这首 Malibu， 感觉她这次大概以往的叛逆形象回归清新甜美。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我是腾丁。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听这首久违了的羽泉的成名曲《最美》。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就有爱的香味。 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雷迪嘎嘎、Hen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我住在地球上的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发愿，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